军械展览厅，还有位于地底的三位王宫博物馆等等，都在这里。如果想深度探寻瑞典的历史，想仔细了解瑞典的王室，那我想从斯德哥尔摩王宫入手是再好不过的了。而要将这里仔细看完，也需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了。这里的门票呢是160克朗。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往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市政厅呢，位于市中心西边的国王岛上，它的两边都是临水的，是一座红砖式塔楼建筑。远远的望去，整座房子仿佛漂浮于水面之上，而在水面当中，它的倒影和湖水的蓝色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市政厅的金色大厅墙面是用小块玻璃拼接而成的马赛克画，而其中的蓝厅是市政厅里最大的一个厅，也是举行诺贝尔奖晚宴的地方。登上市政厅的塔楼，你可以将斯德哥尔摩尽收眼底。在这里要提示各位好朋友们，参观市政厅必须有讲解员的带领才许参观，旺季门票是110克朗，淡季是90克朗。接下来我们去往斯德哥尔摩老城。斯德哥尔摩老城区建立于13世纪，距现在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由于瑞典近200多年来一直没有过战争，所以老城保存的是相当完好的，非常值得你花时间漫步其间。尤其是临河和临海的街道之上，在这里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那么进入斯德哥尔摩的老城也是需要花门票的，成人票价是50克朗，学生有优惠。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小童用声音带领大家畅游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我们接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我们的脚步。Christmas night, another fight. Tears we cried, a flood. Got all kinds of poison in, of poison in my blood. I took my feet to Oxford Street, trying to right a wrong. Just walk away, those windows say, but I can't believe she's gone. When you're still doesn't really feel like Christmas at all. Up above carousel.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要带领大家深度畅游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那么去过了皇宫，也去过了市政厅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去往斯德哥尔摩的大教堂了。斯德哥尔摩大教堂呢，是斯德哥尔摩历史上最悠久的建筑之一，也是瑞典国王加冕的地方。教堂虽然并不那么宏伟大气，但这里却气度庄严，也是瑞典砖砌哥德式建筑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这里的门票呢是40克朗左右，差不多折合5欧元。接下来我们去往瓦萨沉船博物馆，这里主要展示的是瓦萨号沉船，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17世纪的沉船。这座海事博物馆呢，也是斯堪的内维亚地区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中所有珍贵的藏品都是从海底打捞上来的，非常的珍贵，非常的难得。这里的成人门票是130元克朗，那学生票呢是100克朗。 Love the one that's right for love, not the one you keep thinking of. Open your eyes, take a look, let him in. 接下来我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博物馆要推荐给好朋友们，那就是斯堪森露天博物馆。在斯堪森内更有博物馆中的博物馆，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邮政博物馆、烟草博物馆，收藏品精致的程度呢，不亚于任何一个独立的博物馆。这里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博物馆展区，那也是外宾来瑞典访问最主要的拜访地之一，可以深入地了解瑞典的文化。那这里也是瑞典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诠释窗口了。这里的成人门票是180克朗，15岁以下60克朗。对于斯德哥尔摩，可能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太过遥远，太过陌生，但是诺贝尔奖却我们是那么的熟悉，又那么的亲近。好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拜访一下诺贝尔博物馆。诺贝尔博物馆呢，位于中心老城区，建于诺贝尔奖百年之际，2001年。诺贝尔博物馆涵盖了获奖者的介绍、历史回顾、诺贝尔奖的介绍以及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生平内容。诺贝尔在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国际性意义。这里的成人门票是120克朗，儿童18岁以下的免票，学生票呢是80克朗。Laughing and having some fun, though he's not the one, but the one that's right for love. 接下来我们去往斯德哥尔摩的地铁站。可能很多人会说，地铁哪里没有？为什么一定要去看斯德哥尔摩的地铁站呢？那我要告诉你，这里拥有全世界最漂亮的地铁站。我推荐的呢，就是在地铁窗口购买游客短期通票，这样是非常划算而且便捷的，可以乘坐地铁、交通和部分的轮渡，24小时120克朗，72小时240克朗，那么7天的通票呢是315克朗。从首次使用开始计算，那游客短期通票呢可以转让，但一次只能是一个人使用。记住我的话，如果你有机会去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一定要去看一看那里不一样的地铁站，非常的梦幻。接下来我们去往骑士岛教堂。骑士岛教堂呢，是斯德哥尔摩著名的教堂之一，同时也是斯德哥尔摩最为古老的建筑之一。这里呢是瑞典君主的葬礼教堂，里面埋葬着瑞典历史上的许多国王，游客在其中可以看到多位国王的棺椁。我们进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带领大家畅游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Ya no estás más a mi lado, corazón. En el alma solo tengo soledad. Y si ya no puedo verte,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hacerme sufrir más. Siempre fuiste la razón de mi existir. Adorarte para mí fue religión. Y en tus besos yo encontraba el amor que me brindaba, el calor y la pasión. es la historia de un amor, como no habrá otro igual, que me hizo comprender todo el bien, todo el mal, que le dio luz a mi vida, apagándola después. Ay, qué noche tan oscura, sin tu amor no viviré.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用声音带领大家畅游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听起来离我们那么遥远，那么陌生，但它真的是一个值得你信步其间的小城。那我们游走了斯德哥尔摩的很多地方了，那接下来我们的脚步继续前行。下一站我们去往的是斯德哥尔摩的峡湾街。峡湾街呢，是位于斯德哥尔摩市区当中一座小山上的街道，在波罗的海的边上的悬崖之上。在峡湾街上有一个观景台，可 可以看得到部分的波罗的海以及部分的斯德哥尔摩的城市风光，是一个很不错的拍照和观景的地方。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瑞典的皇家剧院。皇家剧院是由瑞典的剧院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1773年创立的。20世纪的时候，瑞典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歌唱家，这一大批歌唱家的脱颖而出，使这个能够培育出高水平歌唱家的国家的这座原先并不是很出色很奇雅的歌剧院名声大振了一番。所以呢，现在这个皇家歌剧院也成了瑞典旅行当中必去的一个地方了。接下来我们的脚步来到瑞典贵族院。这座建筑是荷兰巴洛克式的风格，建筑正面的屋顶上有各种人物的雕像，大厅的墙面呢则是用了多达2300多个盾牌所装饰而成的。这里曾经是贵族聚集的地方，也曾经是斯德哥尔摩的政治中心。这座建筑被称为是欧洲最漂亮的建筑之一。今天呢，用声音带领大家畅游了一下北欧小国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其实来到瑞典呢，不仅仅是有它的首都斯德哥尔摩这样一个有着700多年历史的老城可以去来游览，其实在瑞典还有很多很多的自然风光等待你去探寻它的美丽。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一定也会再找机会为大家一一分享这里的美丽。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展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